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张卫华家属一行、周保中女儿周维家属一行、国际高黎人统一联合会代表团、俄罗斯远东高黎人统一联合会代表团、俄罗斯勘察加边疆区高黎人统一联合会代表团和旅俄乌苏里斯克同胞代表团4月10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献花手并鞠躬致敬。